1842年，清道光廿二年。 1842年，英国同清朝签署南京条约。 1842年，喺地图上面多咗地方叫做香港。 危机处处，陷阱重重。探险队1842，誓要寻找事实嘅真相。我刘西良， 我张王， 我陈仁启， 我李嘉云。探险队1842， 寻找本土历史意义。 好了，回来呢就回去这个李飞这个研讨会上面的 一段说话呢，就是指这个港独在校园，在这个社会跟着就散布，跟着就有激进的分离主义行动。大家要有因又有果，大家都要即真的尊重一下这个历史。就分裂祖国行为呢，坦白说共产香港人都是学共产党的。 师承共产党。 是的，我想纠正第一件事。香港现在的近代史教育第一大错误是什么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中华民国。 这 个是错误。这个是错误。每一本历史教科书都是错的。1930年代有两个中国，这个毛泽东讲得很清楚的。现在有存在两个中国，一个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个叫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继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就不是承继这个。 不是继承中华民国，因为1949年之后代表在联合国的仍然是中华民国。是一路都是存在两个中国，到今日都是存在两个中国。一个就是由当日勾结苏联，共产党是苏联远东局的分支，是一个支部来的，然后这样去出卖中国的领土，出卖东北的利益，然后呢就是得到苏联的劳部和军事专家和武器的支援，而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权。而颠覆中华民国的政权里面，包括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抗日，然后在抗日的时机里面呢，将国军主力被日军歼灭之后呢，共军就发展他的根据地。 所以毛泽东先至系 先至 要 感激皇军，就系咁嘅原因。而毛泽东都公开地讲过，制定咗佢嘅战略，就系叫做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抗红。主要就系扩大红色根据地。好啦，跟住到日军投降之后呢，就迅速喺苏联嘅协助底下呢，接收咗关东军嘅，因为满洲当时系冇经历过战火嘅。任何人控制满洲就等于控制整个华北了。因为重工业基地在日治时代发展得最好的。到今日中国的重工业中心都是在辽宁东三省。为什么呢？因为日治时代电络的基础。而有兵工厂。 也可以继续有经济生产。 生产武器。所以当苏联一参战，接收了关东军的武器和这个工厂之后，就禮手就怼晒给共产党。所以就令到共产党武力颠覆这个中华民国呢，就得以成功。所以勾结外国势力和这个两个中国颠覆正统的中华民国呢，是源于中国共产党。这个就是我们真的要认真学习的历史。 他认第一，没有人够胆或者有能力可以认第二。 喂，这个是事实来的。我觉得第二，在颠覆中华民国的同时，当时的毛泽东提出这个其他的民族自决的原则。 哇，他早在1920年的时候就已经说要将中国应该分为27个国家。 Yes, 因为他是湘独运动的支持者。直情都不是说藏独啊、疆独啊，是湖独啊、湘独啊、湖南独立。 湖南 是。是湘独运动的支持者。咁咧就亦都喺公开喺报章里面发表文章咧，就系、是、认为咧，即、就、系、是、中湖南应该脱离呢个中国而独立成为一个国家。 系啊，我哋有啲历史图片揾得翻出嚟嘅吓，《湘江评论》嘅图片咧，话翻俾大家知佢点样喺1920年嗰阵时喺《大公报》发，即系发表一系列嘅主张湖南独立嘅文章。 嗰阵时已经 将佢呢个分裂中国成为27个国家，以建构湖南共和国呢啲明确主张咧，系讲得好清好楚嘅。系 嗱，呢啲就系历史嚟嘅。 系 呢个唔系咩民族创伤乜乜乜，系毛泽东嘅伟论啊。 佢 proud of 呢样嘢。 Very proud of 呢样嘢，因为毛泽东第一个老婆个老豆就系湘独运动嘅旗手嚟嘅。 系 啦，咁所以咧， 年青的毛泽东那个年纪，我想仲后生过阿梁天琦啦， 系嘛？ 或者咁上下年纪添？ 系咪政治婚姻嚟嘅？ 唔系，因为佢嗰阵时黐上去嗰阵时，阿杨开慧嘅老豆系呢个咩嚟噶嘛？ 革命豪情。 唔系名人啊，K O L 嚟嘅喺湖南系，系啊，所以佢咪自高身价咯，可以。 系。 咁就1920年已经系咁啦。跟住嗱，我头先讲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法统啊，我同嗰啲李飞、王振民咁中意讲宪法，咁中意讲法统。就不是源于中华民国，它是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叫做当时就是颠覆中华民国的政权。而当时也提出什么呢，就是其他民族独立，包括新疆东突厥斯坦的运动，是当时是得到这个毛泽东支持的。 还有内蒙。 内蒙藏独。 内蒙藏独全部都有。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咩咧？當時為咗呢個顛覆呢個中華民國蔣介石嘅政權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啦。係，係嘛？呢個就係佢當時作為一個革命家嘅戰略，我就相當之稱重啦。呢啲當然係 犀利， 係啦，犀利啦，係啦，有針對性啊嘛。 呢一個1922年啊，呢個嗱，我係啱啱見到中國共產黨開完十九大啊。呢個1922年咧，係第二次嘅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嘅。你话咩啊？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嘅宣言同埋苏维埃共和国咩法大纲啊？呢个宪法大纲 哦， 里边就已经讲噶啦，系吓，即系中华领土之内咧，已经系有两个唔同嘅国家，一个就系所谓中华民国，另外一个咧就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系细良头先你讲啦。呢、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其实就系承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嘅。 系啦，咁然后呢个宪法甚至讲系咩咧？中国境内嘅省、各少数民族同埋各个地区嘅人民啊，都能够脱离中国，独立建国。 系 啊，咁我哋认识历史就，我觉得呢一段一定要教啦。 呢啲冇得抹杀嘅，就系而家嘅中国共产党点样系勾结外国势力。仲要在行动上面，在武装力量上面，就是要分裂中国，从而达至到夺取了当其时的政权。这个很终极的政治目标。 很清楚、啊這個、 是啊。 是啊，这个很清楚，这个光荣历史不容忽视，我觉得所有中国人、香港的学生都要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怎样颠覆中华民国。 是 吗、 啊所以李飞早前上年嗰阵时讲就话，李飞话任何搞分裂国家呢啲严重违反宪法嘅人咧，都应该系即系值得谴责嘅。咁好明显吓，佢忘记咗毛泽东，忘记咗中国共产党嘅历史喎。系、 我觉得就系搬龙门啦。呢、這个中国人最扑街咩咧？成王败寇。 系， 总之就系历史由我书写，我契弟我扑街唔紧要。 系， 我抗日嗰阵时做几多核突嘢唔紧要。 系， 之后当我掌握书写历史嘅权力。歷史教科書的權力嗰陣時，然後咧就由我寫我自己的成王敗寇歷史，然後要下一代下一代一路一路學習呢個錯誤嘅歷史。 即係江山就係老子打翻嚟嘅，咁所以咧就 非 老子係去坐咁樣。 咁樣一路積落去嘅話，積到某一個時代咧，嗰段真實嘅歷史就會消失噶啦。而家我相信好多香港嘅學生都以為共產黨領導抗日， 嗯， 肯定係咁教我話俾你聽。但係好多抗日嘅國民黨嘅軍人其實。在香港仲未死，虽然九十几岁，可能过多十年，佢哋已经死晒，参加过抗日战争嗰啲，咁然后即飞城市地咁样一路传扬落去咧，就咩白团大战啊、平型关战役啊，呢个抗日嘅民族统一战线就由共产党去促成啊等等，呢啲全部都系史太林颠覆中国嘅诡计嚟噶嘛，系共产党帮史太林执行噶嘛，然后利用日苏嘅矛盾，点解咧？因为苏联。最主要的威脅是嚟自日本啊嘛，因為佢入侵咗東北之後，日本就覺得威脅緊當時佢喺東北嘅利益啊嘛，所以將日本 track 落去一個全面嘅中國戰爭，正正就係符合蘇聯喺遠東嘅利益。 九一八即係日本侵華，其實都係同蘇聯喺中國裏邊嚇，就係、是、都 係 有關係。 就係爭奪東北嘅利益咯。係 啊， 係嘛？跟住你記唔記得中東路事件就係當時共產黨竟然喺香港宣傳緊武裝保衛蘇聯喺中國東北。 係。有图片的是找得回这个中东路事件1929年是。 是啊，苏联藉口中东路事件武装入侵中国。中共不但不谴责入侵者，反而号召中国人要武装保卫苏联，这个什么逻辑来 的？是啊，来看左下角那张照片， 即是等于 当时的石碑，就是最尾那句是红军者 的。即是等于这个日本侵略这个钓鱼台。然后呢跟着呢我们就号召要保卫日本军队。 睇釣魚台嘅利益一模一樣。 當其時， 咁你話邊個撲街啦？ 當其時唔單止係大陸啊，呢啲咁嘅宣傳，即係香港都有做話武裝保衞蘇聯嘅宣傳嘅，竟然係嚟香港， 大家都勾曬頭啊，唔知搞咩嘅係啊。所以我就話呢個民族主義睇下咩階段啦、啊。好明顯，我哋對中日嗰個戰爭嘅歷史嘅了解絕對唔夠全面，所以我亦都好希望教協領導呢個廣大嘅歷史老師咧，多啲去研究。點解中日會爆發全面戰爭？如果你唔睇日蘇關係咧，呢個係不能掌握當時嗰個環境，亦都不能掌握蘇聯點解會同毛澤東之間喺抗日統一戰線裏邊係咁著力發動西安事變，係咪？呢個喺蘇聯解封嘅檔案喺毛澤東傳裏邊有講嘅，其實大家讀下書真係。 你掌握得到呢啲史實嘅話咧，你再判斷翻今時今日北京政府又或者中國共產黨嘅政治行為嘅話咧，你就會知道咧，即係你睇得係深刻好多嘅。 係啦，咁就跟住喺香港港獨問題裏邊，其實由1984年前途問題出現開始，其實港獨從來都唔係一個選項。 嗯， 喺当时嚟讲系好少数、好少数嘅声音。工商界系主权换治权，希望维持呢个英籍管治。而当时嘅青年学生，包括国粹派好、港大啊、中大嘅学生会嘅运动都好咧，就支持民主回归。 嗯， 咁就系两派嘅，其实港独从来都不成气候。但系点解突然间喺呢个即系主权移交20年，去到梁振英上台之后会出现港独所谓分离主义运动咧？我由開始我都講得好清楚，其實呢個係同共產黨嘅背後策劃有關。當然我就話，如果你用 CSI 嘅角度舉證咧，係冇可能。但係你諗下，一次又一次呢啲嘅所謂港獨變成一隻屠城嘅木馬係點嚟嘅咧？利用港獨作為一個借口，其實呢個係等於呢個盧溝橋事變裏邊日軍就話演習嗰陣時失蹤一個士兵嚟一樣，即係宛平縣嗰陣時。呢、這個港獨就係操盡 horse 嚟，我覺得。係 啊，係啊。嗱，咁就好多嘅評論員、時事評論員都有留意到，即係你話要揾啲實際嘅資料啊、證據啊咁樣去正面地去肯定呢個港獨係咪話呢個統戰部啊，又或者西環搞出嚟，梗係冇啦。咁但係當上年呢個鄭永健案 判決咗之後 咧， 我喺節目講過好多次，叫大家去留意呢個 有人提供咗呢個環境嘅證供，又或者一個實際上邊嘅事例嚇，即係睇得到啊。因為案件裏邊披露咗啲資料出嚟咧，其實好嚇人嘅。 統戰部就去揾 係啦，我有張圖嘅係嚇立場新聞嘅圖咧，係將當其時呢件案件裏邊嗱喺庭上邊公開呢啲嘅資料，話即係懷疑呢個嘅統戰部又話李總有張總嚇咁啊，透過中間人，而呢個中間人咧竟然就係時任梁振英辦公室嘅競選辦嘅顧問嚟嘅嚇，點解會透過佢係去接觸鄭永健，跟住再由鄭永健去接觸有港獨傾向，又或者叫本土團體，跟住透過賄選，透過即係每個係點啊，俾高達150,000嚇，甚至乎可能250,000俾係佢鼓勵佢哋參與2015年嘅區議會選舉，要去戒票，要去將一啲有民主派參選嘅小選區裏邊嘅人咧，係去同佢即係拉扯咁樣咧，咁樣。 嗱，我覺得呢個鄭永健案係冰山一角嚟嘅。你記唔記得當日有線電視已經？是派了卧底准备去揭露究竟这个张总李总是什么人、而结果抢先一步将他公开然后报警的就是梁仲恒， 就是青年新政， 就是青年新政、结果这个后面这两个人又成件事现在就判了郑永健坐监， 坐四年 很重的、 个法官在判词那里讲到明，这件是非常之严重的案件，涉及到即是香港的选举的程序公义的，即是重大 的，是重判来的，这个是是啊，这件事是一个当时来讲香港的讨论我觉得是很少很少的事， 是 当然也是很多突然间雨散之后冒出来的一些的打住本土派嘅旗號嘅團體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咧， 特別有啲網絡嘅名嘅喎，乜沙田社區網絡啊、沙田新幹線啊、長沙灣社區發展網絡啊，咁樣唔知點解無獨有偶地咧，就同呢個嘅劉乃強嚇、即係佢曾經成立嗰個香港社區網絡，係咪香港社區網絡都係有個網絡嘅字咧，係有關聯嘅係。 呢、這個其實大家都知啦，劉乃強佢都係收窩打做嘢嘅啫，其實。咁所以咧就呢個 突然间一种嘅所谓独立，我相信就系咩咧？香港人嘅一种对共产党嘅不满，喺国务院白皮书公布，跟住占中之后，你只要撥一撥就得噶啦，其實，即係好多人話喂，冇理由全部都係鬼，其實唔係嘅，唔需要嘅，真係嘅。 因為睇翻脈絡係啊，資料係咁講話，青年新政嘅成員最早參加嘅未籌組青年新政就話呢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阿劉乃強創辦嗰個香港社區網絡，香港社區網絡呢六個字嚇。 咁就佢只要撥一撥咧，你適當時候做一啲嘅配合工作咧，我覺得就已經可以發揮到個作用，因為佢就要等個藉口啫嘛。 是 即是不是跟着将它发大，所以我就说梁振英对港独乐之不疲，even李飞共产党也是，即是好像见到港独很开心的。是如果你讲到这么伤害你的感情，是吗？怎么可能会这样的态度呢？ 梁振英就反港独，高调地是不是在施政报告的场合，立法会那里就说要打击港独， 将这个学院 捧上天，香港人警惕港独，但是为什么他的竞选办的主任姓高，这个高凌祥就反而是要做中间人拉线，就将郑永健啊，将这个华裔系统战部的李总张总去做中间人去拉线，将他们拉在一起， 同这个本土派合作， 是啦，同本土派同独派合作呢，这样是。 我覺得而家呈現嘅係冰山一角，個原因係咩咧？我唔相信呢個共產黨喺香港嘅部署，只係牌面見到嗰啲嘢咁簡單。 你可以做推論，佢講話用15萬啊，15萬幾多錢咧？15萬就係區議會選舉嘅選舉經費上限嘅3倍。如果你去懟一個商料議員咧，就有25萬。哇！區議會用15萬選舉經費，大約50000蚊嘅3倍。咁如果立法會選舉咪好犀利？立法會選舉你講緊個選舉經費係講緊即係大約200萬至到300萬喎，如果係3倍，你係講緊1500萬喎，即係不得了喎，係。 但係對佢哋嚟講，維穩費係小事嚟嘅啫，我覺得，即係小數目嚟嘅啫。即係我諗一大嚿撥落嚟，中間都代唔少添啦，嗰啲人，啲中間人都，我覺得。咁但係過去嗰幾年，我覺得喺雨傘運動之後一啲好唔尋常嘅情況，大家係咪過咗一段時間之後應該反思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究竟将来那条路怎么走。我经常都说港独是中共划下一条不可碰触的底线，这个底线是会动的。你不要以为它就是划在那里，它会一路向前的。现在你看王振民的讲法是什么，是这个污蔑共产党都不得吗？ 是啊，就烧埋又烧埋本土又烧埋自决咯。 是啊，跟着他说你为什么还是纠缠于历史的问题来去攻击谩骂共产党啊，是吗？连这样都不得的。所以我就说那条底线一路向前吞的，其实是会。即是你以为泛民我不掂港独这条线，我们就可以在个 comfort zone 里面做这个忠诚的反对派呢？我觉得不可能的。现在这个政局。 迟早都是会动埋教协和支联会的。 佢 buy time 就係最終就要瓦解佢哋啊嘛，包括記協呢啲組織啊嘛。你以為今日林鄭嘅橄欖枝係真係想你哋繼續生存，或者包括係大律師公會呢啲組織喺社會裏邊繼續發揮影響力咩？佢係要廢咗你嘅影響力啊！當你哋俾人睇到你哋喺政治上俾人咁樣收編嗰陣時候，你嘅政治影響力就玩完噶啦。你玩完咗之後要重新建立係好困難嘅。是建立不到的，其实根本是。 到被这个建制派特首北京政府即是逐步或者分而治之啊，或者是逐个逐个击破去瓦解了之后，当你被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的时候，你就举目无亲的了，没人帮你的了。 没的了，没人再去你拉到你的时候就没人再为你出声的了，其实这个是。 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到长尾收网了，我觉得现在整个这几年来。分离主义运动、港独运动乜都好，有真心交，有傻仔。嗱，你问我嗰啲啱啱判嘅豪冲案嗰啲，我觉得系一啲嘅，即系唔系话古灵精怪嘅人，可能可以，甚至可能系只不过系一啲真心交嘅人。 系啊，西贡豪冲嘅片厂里边话有人系去制嗰啲 全国独立党 燃烧弹吓，嗰啲系咪燃烧弹，又或者系即系烟雾弹吓？咁啊，5个被告，2个就无罪释放，但系3个就被定罪。下个月嘅8号咧就先至判刑，但系应该都可以讲话系唔会轻噶啦，系。 我谂唔会。 咁啊，同埋所有被告已经还押咗10几至20个月，系。 咁就所以我話而家收網嘅時間咩呢，就係變咗經過支拿宣誓 DQ 議事規程嘅修改，到一地兩檢國歌法，好啦，最後尾收網啦，23條立法。23條立法，我相信喺咁嘅政局下面，可能香港人已經失去咗反抗嘅意志，包括喺議會裏面亦都係失去咗反抗嘅意志，而大家亦都會覺得 在现在这个阶段是应该支持林郑月娥的政权。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共产党部署这么久的东西，我觉得他终于可以顺利实施。这个很不幸，我都不希望我的预测是正确的，其实。但这个就是正正我最香港政局最悲观的看法。 香港人好像输在自己的手里面。但你适当的反抗，你要哼一声又或者要大声嗌出来，有人就算这样是 去剥夺你的政治公民权利，又或者是将香港人的自由拿走的话，你都应该要大力反抗，没理由连反抗都失去了意志嘛。 没有的，我觉得。 不是忙于揾食，就是忙于现在可能要搞移民这样，即是哀莫大于心死，这个是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局面。 同埋我觉得最令人心伤的是什么呢？当林郑月娥讲的那种就是开局很艰难，不过我都不会，我会继续争取放个橄榄枝。如果你这样都信的话，大佬香港的民主派真的很幼稚，我觉得。是吗？开局艰难是他造成的。根本上是整个一个 planning， 一个策略的執行嚟。 我不能够接受就话，咦，袁国强话要 DQ 议员，又或者系要判嗰13+3嘅年轻人坐监入狱，唔关佢事啊，因为上任做开啦，咁啊袁国强执手尾啫，绝对唔系，因为喺任内喺777林郑月娥做特首之后任内出现同埋发生嘅系。 系啊，所以我就话呢个过去嗰半年发生嘅事，大家只要细心、心平气和谂一谂。相对于梁振英的年代，过去这半年发生的事，即是由这个2017年的8月到现在，林郑上台之后，是不是等于2012到2017的总和？是吧？梁振英讲好像很凶狠，但是实际上一事无成，什么 Q 嘢都做不到。共产党交给他的全部都做不到。 你看现在立法会修改议事规则，是讲紧永久地是将立法会即是废了。 是啊， 本来因为基本法里面的73条、74条已经细良你讲话挑断了手根脚根的了，分组点票和这个私人条例草案根本 没 有 了，淹了了。 但如果现在连这个的拉布作为即是罕有或者少有或者仅余即是死剩把口的这种这样的即是议会抗争模式都没有了的话，日后真是大量的绝对损害民生的议案，好像这个高铁一地两检啊、高铁超支延拨款那些呢，就会排住队。 现在就很简单，即是说你太监入宫就淨身兩次，第一次就是基本法一生效已經淹了提案權和呢個修改法案的權。好啦，跟住而家第二次淹割咩呢？就係唔單止下邊割咗啊，連你條脷都割埋啊！等你講嘢都冇得講。 而香港人 講嘢就拉布啫喎。 香港人竟然會接納以拉布唔好，係假設個背後嘅假設係乜嘢呢？就係政府擺任何嘢上去，無論係公務工程嘅建議、攞錢又或者係法案嘅話咧，你係唔應該反對嘅。你發言多啲嘅話咧，都係阻住議事規則。 攞嚟話俾你聽，泛民撲街拉布嗰陣時候，佢就用呢個藉口。跟住到你唔出聲而修改議事規則過咗之後，佢攞上去嘅就係23条。呢、這個就係我哋見到嘅嘢。我唔相信泛民嘅議員對此係視若無睹。係嘛？佢哋一定見到嘅嘢係比我哋多。係嘛？我亦都相信佢哋嘅智慧比我哋高。但是如果他们这样都看不到现在是一个什么局面的话呢，我对于跟着那几个月发生的事呢，其实我都觉得是我相信是1997年以来最恶劣的机会。是的，因为那个进击的巨人是不会停。而当共产党后发制人那一下，他是去到很尽去到很绝。而对泛民的统战也都不需要再由林郑去做，甚至由北京直接出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玩法。習近平時代的新的玩法，香港人其實對這個玩法的認識，我覺得仍然是停留在一個很皮毛的階段。其實好了，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就再見了。 好， 拜拜。 喂，你平時吃不吃咖喱飯的呢？ 哎，我成日都吃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吃，有什麼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沒有吃過？政治咖喱飯。 吃過 啊？ 吃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呢？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爛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